这是林忆莲演唱的《爱上一个不回家的人》，作曲是陈志远大师，作词是丁晓文。我刚在关注歌词说，爱过就不要说抱歉，毕竟我们走过这一回，从来我就不曾后悔，初见那时美丽的相约。很多的歌词真的很隽永。继续的歌，刘德华《来生缘》。 总是找不到回忆，找不到曾被遗忘的真实。一生一世的过去，你一点一滴的遗弃，痛苦痛悲痛心痛恨痛失去你。也许分开不容易，也许相亲相爱不可以，痛恨痛失自己，情深缘浅不得已，你我也知道去珍惜，只好等在来生里再踏上彼此故事的开始。 这是1991年宝丽金唱片发行的《来生缘》专辑当中刘德华演唱的同名歌曲，他的作曲人叫胡伟立，所以你会觉得哦，原来这首歌曲当中的武侠风范风格呢是有道理的，因为胡伟立先生曾经为《火玫瑰大时代》《怒剑》《笑匡沙》《燃烧岁月》配过很多的曲目，另外像《书剑恩仇录》《天若有情》《小倩》《东方不败》都是他的作品。继续我们听到的歌，值得一辈子去爱。 宽敞的房间装满阳光，静静感受温暖，委屈是泪水让它一颗一颗掉下来，就算是过分也无需收敛。我总是独自打开天窗，面对着蓝天，比寂寞的表演。今夜我站在记忆已经模糊的海边，轻抚水面是你不变的脸。谁是你值得一辈子去爱？